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肩膀上忽然被拍一下，沈仁杰差点吓得蹦起来，回头一看是林叔，整个人差点瘫软。 哎呦，我说你啊，能不能稍微吱个声啊？ 我吱声了呀，你没理我，我才拍你的，你怎么就吓成这样？ 你当我想吗？我明明负责带人支援，怎么就变成跟你们去赴鸿梦宴了？ 江河跟巡捕房那边都说好了，到时候一路跟踪我们到青龙山庄外头，伺机发难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把那处窝点捣毁。江河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，为了把陆同仓的残余势力铲除，他这次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帮我们。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接下来就是跟着我们深入敌后，一探究竟了。 他就是嫌我多余了呗。哎，还是让我在这里陪着杨家夫妇吧，万一敌人杀个回马枪呢？ 我们准备赋予你重任，现在青龙山庄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，就我和老岳两个，这万一深陷其中，也还多个你能互相照应。 那万一我也沦陷了呢？ 那也给我们脱身争取了时间呀。 什么？ 去参加婚宴，总该有人提着礼物吧？你正好混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咱们伺机逐个击破。 还逐个击破呢？不被差吃入腹就不错了。沈仁杰没有他那么乐观，尤其是随着怀表上啪嗒一声指向12点，沈仁杰的小心肝也随着扑通重重一跳。他下意识抬起头望向门口，此刻他们就坐在正堂的四方桌前，大门离此不过一个小院十几步的距离，外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但想必正在后堂睡觉的杨家夫妻现在也辗转难眠。沈仁杰下意识望向林叔他们，就在此时外面响起汽车缓缓停下的动静，过了一会儿有敲门声。沈仁杰见林叔他们没动，只好认命起身，硬着头皮去开门。外头站了一个西装男人，看不出年纪，因为他的脸惨白惨白，映的那身老旧西装也有种纸糊的感觉。对方一双眼珠子动也不动，直直盯住沈仁杰，似在打量沈仁杰的身份。 吉时已到，请尊驾上车，前往婚宴。 沈仁杰感觉哗的一声，自己头皮全炸了，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张嘴。四周无人，声音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悠悠浅浅，忽远忽近。沈仁杰禁不住倒退两步，后心被一只手抵住，吓得沈仁杰再度跳起来。沈仁杰脚下一滑，差点直接转身躲到林叔身后去。 家中父母卧病，我是春和的哥哥，这是我家佣人，还有我的朋友，一共三个人，我们能一起去吗？ 对方盯着林叔看，车前灯在他身后亮起，表情却是模糊的阴影，只能让人记住两只阴森冰冷的眼睛，像死人的眼睛。 可以。 他们又听见声音了，而且果然不是这男人说的。沈仁杰左右四顾，没人，车里车外只有男人一个。这世上真有鬼，坐上鬼车，难不成是去乱葬岗里参加婚宴？沈仁杰的两条腿开始不听使唤，奈何胳膊被林叔紧紧拽住，根本身不由己，就给拽上了车。岳定堂坐副驾驶，他和林叔坐在后面。沈仁杰一边害怕，一边又忍不住通过后视镜去观察司机。他甚至怀疑整辆车都是纸做的，民间不总有这种传说吗？有人被鬼遮眼，浑然不知，不明不白就死了，给鬼当了替身。可人家那是被鬼给迷惑了，他们却是自己送上门去，真是寿星公上吊，嫌命长了。可现在害怕也来不及了，沈仁杰咬住牙关，抱紧了手里的礼盒。小汽车很快开出市区范围，路灯没了，周围尽是荒郊野草。 上海郊外有不少错综复杂的小路岔道，连沈仁杰这个本地人都认不大全。此时黑灯瞎火的，他就更是两眼一抹黑了。林叔和岳定堂倒是没什么异样，尤其是岳定堂。沈仁杰偷看过几眼，对方坐在鬼司机旁边，居然一脸镇定，不由得他不佩服。但车子忽然停下来，沈仁杰心里一抖，对面骤然一亮，他这才发现前方又多了两辆汽车，上面下来两个人，与鬼司机一般打扮，分头站在了车门两侧。 这是要干什么？ 让我们下车，走吧。 等等，咱们各坐一辆，那不是要被分散了？ 你不肯，他就不开。 沈仁杰再看那鬼司机，果然一张死人脸，动也不动。他只好下车，跟着另外一个死人脸上了另一辆车。对方从前座递来一根汗巾。 怎么？ 盲眼。 他的声音同样不是从嘴巴发出来的，就像有人在千里之外操纵这具死人傀儡，通过傀儡千里传音一般，声音更加尖细恐怖。 不行了，没有这种道理，那我不去了。 他伸手去开车门，却发现被反锁了。再看窗外，载着岳定堂和林叔的那两辆汽车不知何时居然不见了。 你放开我，我要下车，我不去了。来， 沈仁杰恶从胆边生，鼓起勇气去抓死人脸，手还没碰到对方，却突然感觉指尖一麻，这股麻意迅速贯穿全身，他身体抖了抖，突然瘫软下来，彻底人事不知。入目是一片漆黑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影像，林叔甚至无法分辨自己这是在梦中还是现实。混沌成团的意识像棉絮在黑暗中绵软飘飞，半天找不到一个落脚点。这难道是灵魂出窍了？林叔迷迷糊糊地想着，任凭身体携着半梦半醒的意识轻飘飘晃荡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自己在溪边玩耍，光裸脚底踩在浅水下面的鹅卵石上，溪水轻柔荡漾，石头抚摸肌肤，令人逐渐放松，很想永远沉浸在这种美好的触觉之中。林叔的呼吸逐渐放缓，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，他有些困了，不再执着于寻找自己的存在，也忘记一切外物的影响，疲倦潮水般袭来，开始漫过头顶。一只手摸上了他的脸颊，很柔很暖，分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手，但那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林叔觉得很舒服，并下意识地依偎过去，身体的舒适度随着这只手的动作而微微起伏，像只猫被顺毛挠下巴，身体自觉做出反应。他听见一个声音如是问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林叔。 不，你不叫林叔，你是一只猫。 我是一只猫。 你的家在哪里？ 我的家，我想不起来了。 你的家在这里。 我的家在这里。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 是一个叫岳定堂的人。 不，不，你没有朋友。你爹娘死了之后，你就来到这里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岳定堂是你最讨厌的人。 是吗？ 内心深处缓缓升起一个问号。林叔微眯起眼，看见的也只有无边的黑暗。 黑暗能带来不确定的恐惧，也能让人沉溺其中，放松警惕，彻底失去自我。 他是我最讨厌的人。 所以，你要杀了他。只要看见一个叫岳定堂的人，就杀了他。 杀了他。杀。岳定堂。 指甲刺入掌心，带来一阵剧痛。林殊对杀字毫不陌生，他自己就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。在战场的时候，从开枪手都会发抖，到眼睛不眨用机关枪接连射杀敌人，在战壕里背着战友躲过炮火横飞，亲眼看着战友的身体在自己面前变得支离破碎，血肉模糊，他的心在某一方面已经变得和石头一样冷硬。林殊在心底冷笑一声，这种蛊惑神智的催眠换了旁人也许很容易奏效，可放在林殊这种经历过铁与血洗礼的人，无疑是在隔靴搔痒。或许他一开始还会半推半就，任凭身体沉浸在这种美好的虚幻之中，但心灵深处始终保存着一丝清醒，犹如灵魂裂成两半，一半入戏体验，一半冷眼旁观。此时对方的进攻触及底线，那冷眼旁观的一半就会被惊醒，主导身体的控制权。此刻林殊虽还一动未动，但心境已经不是刚才的状态了。那个刚刚还神秘而又飘渺的声音，此刻在林殊听来却怎么都显得非常傻帽。尤其是对方不知道自己是神智清醒的，还企图一次又一次引诱误导他。 杀了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，杀了岳定堂，知道吗？ 知道。 杀你的大头鬼。 杀了他，然后剖开他的胸膛，将他的心脏取出来，是你对这个家最大的忠诚。 去你的，要挖也先挖你的心。 你能做到吗？ 能。 把你的心肝挖出来爆炒红烧。 很好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青龙山庄的大护法了。 我是大护法。 林殊看似在喃喃重复对方的话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，实则脑子却越发清醒了。反倒因为这句大护法有点想笑，这年头想当皇帝都被推翻了，还哪来的什么大护法？风起云涌，波澜壮阔，枭雄辈出，从来也不缺群魔乱舞。一贯道恰逢其时，不过是看准乱世人心的种种弱点。他虽然还不知道冯三小姐和五五是怎么被引诱其中的，但是在林殊看来，这些未经世事的千金小姐和公子哥们弱点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林殊当然没有笑，青龙山庄和大护法联系起来，似乎越发证实了岳定堂之前所言的正确性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